我是想讲一个我两年前饮了酒之后回屋企的经历的。 是。 咁就两年前啦，咁有一晚我同啲朋友去饮酒啦，咁饮都饮到好夜㗎啦。但其实我想讲先，我係冇醉嘅，因为本身我唔饮得酒嘅。咁就嗰次大约夜晚两三点啦，咁我就搭通宵巴士返屋企啦。咁就嗰时係夏天嚟嘅，咁我就坐上层，咁嗰次好夜，得通宵巴士都係得我一个，淨係得我一个坐喺上面㗎啫。咁你哋知道通常即係夏天呢，即係嗰啲玻璃呢有啲霧喺度呢，好正常㗎啫。咁但係呢我嗰晚呢係見到巴士上面嘅車頭嗰塊玻璃呢係嗰個霧係一個人樣嚟㗎囉。 一個人樣嘅霧啊？ 係呀，係一個男人嘅樣。 係好大嘅樣定係點樣？ 係好似一比一咁嘅人頭咁嘅樣㗎就淨係。 咁你覺得佢係咪好似就係坐喺第一排咁樣照到嗰塊鏡俾你見到？ 唔係㗎，即係佢好似即係同我係面對面咁望住咁樣。 面對面啊？ 即係好似係佢喺出面 喺個鏡度現形出嚟囉，即係話 咁樣啊。 係呀，仲要其實佢個樣子我覺得啦係惡㗎囉，即係憎靈嗰隻㗎囉。 咁跟住點呀？有冇落去呀？ 跟住冇啊，咁我又冇諗住，即係我又冇驚到，我又冇諗到要即刻走落去咁樣囉。我都係咁樣坐喺度囉。 維持幾耐呀？ 我諗幾個字到啦。跟住我返到屋企啦，咁我屋企樓下個大堂呢，咁全部都係落地玻璃。咁跟住即我諗係唔好彩囉，跟住我返到去呢我亦都再見到嗰個樣囉。 喺你個鏡度落地玻璃嗰啲？ 係呀，喺我屋企大堂嘅落地玻璃。 你唔會因為之前因為太過深刻印象而令到你有一個幻覺係咪？ 我唔清楚囉，但係即我喺我感覺裏面係見到囉。 咁你當時點樣啊？ 咁冇啊，都冇辦法㗎囉，即雖然係好驚囉，但係咁我冇理由，即我冇第二步走㗎，唔通夜媽媽仲走去第二步㗎嘛。咁我都即刻返屋企囉，即刻搭啲返屋企啦，諗住即最快速度返屋企啦。咁但係呢我屋企我嗰個大廈嗰個 lift 呢係有鏡㗎。咁即我已經唔敢望鏡㗎啦，即呢啲 耷低頭啦，已經 即刻撳閂門掣啦。即雖然唔係好高，即我住廿幾樓咁樣啦，但係搭 lift 嗰陣時呢係真係最驚，係覺得後面呢塊腳嗰度呢係好似有人掂你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呢係好似你摸落一塊凍嘅玻璃度咁樣囉，啲肉 寒曬㗎嘛。 係呀、跟住即係好彩最尾都冇乜事囉，咁我即刻返到屋企，咁都冇乜都冇理啦，即係衝入房即係囉，咁就咁樣囉最尾係。 比較奇怪啦，因為如果咁樣嘅形態出現啦，又唔係一個影，又唔係話佢點樣飄埋嚟，而係咁樣倒影法啊。 係啦，即係好少好少用個倒影，同埋兼且用個倒影跟返去你返屋企咁樣喎，好似。 係囉，嘩呢個真係。 但係跟住呢其實呢掂完發腳之後仲有冇啲咩事發生啊？ 好彩冇事囉，我唔知道，咁我屋企又有大神有神位嗰啲嘅，即係都有門口草地咁樣嗰啲，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啦。 咁嗱，佢又冇害過你嘅，最終都係咪咁樣講啦？ 咁又冇嘅，但我之後我諗翻咧，其實咧，我之前飲嘢嗰區咧，咁飲到半夜三更，咁即係人有三急啦。咁我就揾唔到地方去小便。 哦，就隨地啦。 咁我就去喺嗰啲後巷嗰度咯。 哦。 咁嗱，咁如果你咁講，可能有機會喎。 其中一個機會可以咁講。 可能啦，但係。其實嗰支後巷都唔算係好僻嗰啲嚟㗎。 喂，唔關事㗎，因為好多人就話佢無處不在㗎嘛，係咪先？ 即係等人有啲人啊打電話上嚟講個故事呢，係踢咗個汽水罐㗎咋，都會踢到件事返嚟㗎。 又或者你又冇講唔該謝名， 因為冇得解釋㗎嘛喺呢方面。 咁又冇，我印象中好似冇囉，冇講。 係囉，你又冇講添咁樣。 係囉。 嗱，我哋都係推斷啫，唔敢咁講下，推斷有乜可能啫。 其實即係當一個禮貌囉，習慣性咁樣，第二次可以有機會啊講一講囉，算數唔緊要嘅。咁可能對自己嚟講又得一個心安理得嘅。 想講一講關於巴士嘅故事嘅。 係。 咁我本身自己都係揸巴士㗎啦。咁我就咁今晚啦，咁我收工，咁我就搭我同事嘅班尾班車。咁就返出嚟咁度嘅。咁我基本上呢，我係總站嗰度潮雲山八三號 C， 咁經龍泉道咁行返嚟咁度嘅。咁我上到上層呢，咁我就因為好攰，咁我瞌著咗。咁去到龍泉道嗰個站附近到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個司機停咗好耐。咁佢就我就不以為意啦，因為有人上客啦。 咁我跟住落，跟住咧諗住到差唔多到旺角啦，咁我就落車，即係落下層，諗住同我師傾下偈。哦，你做乜頭先 停咁耐啦？ 耐啊！即係我見到車，當時我見到車裏邊咧都係得三四個人到咯。 嗯。 嚇、啊！跟住佢就話：唔係啊，後邊有廿幾個人喺度喎。 哦。 嗯。 啊、跟住我話邊有廿幾個人啊？當我擰轉頭嗰陣咧，我即刻見到廿幾個人喺度咯。 哇！即刻俾你睇一睇啊！佢。 係啊。 即係意思話你本嚟見到三幾個只係上到個車度啫，但係佢就一路都見到有廿幾個嘅。後來你再望嘅時間係咪喺下層啊？全部喺 下 層，全部廿幾人啊！ 冇廿幾人喺曬。 喂，但係 Ben 啊，嗰廿幾個人咧，佢衣著咧有冇同平時大家啲人唔同㗎？ 一樣嘅，都係啲 T 恤仔褲啊，有男有女。 但係佢坐嘅位咧，嗱，你咪話喺車上面仲有嗰三四個人嘅。 係啊。 嚇、啊，咁會唔會即係同佢哋咧重複咗坐嗰個位，抑或唔係㗎？都有冇留意到㗎你？ 冇乜留意，係應該係應該隔咗少少嘅。 好啦，咁點啊？即係你見到啦，都係見到廿幾個人啦，咁跟住架車都要駛去總站㗎。 點算啊？你又見到佢哋？ 係咯，跟住點？ 咁我咪即刻當冇出聲咯。系啊，咁冇办法啦，因为我哋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已经。 喂，但系佢唔知噶，你个朋友系咪啊？ 系啊，咁我唔敢同佢讲住咯，咁我去到总站我先同佢讲咯。 咁但系结果系咪真系有廿几人落车咧？ 冇。 喂，咁但系佢哋嗱，你正常嚟讲话前面个司机揸车咧，佢唔知噶嘛。 系。 咁佢都假设性啊，未到个巴士总站嘅时间，佢应该俾嗰啲人落车噶嘛，系咪先？ 系啊。 几时见到佢哋嗰廿几个人一齐落车走咗？ 系即系到嗰阵时咧。去到總站咧，係已經唔見曬班人。 咁但係你冇一路沿路嗱 ，OK， 因為你喺農場度已經見到廿幾人啦，係咪先？咁你一定會好好奇嘅，點解明明我見到三個，而家無端端有咁多人咧？咁你自己有冇望住佢哋啊？或者你睇下啊，佢幾時落咗車咁樣咧？即係好留意佢哋嘅行為舉動咁樣。 係，即係有冇分開分段咁喺邊個站就落車，邊個站落啲咁樣？ 我就其實喺翻個司機位隔離嗰個位度坐喺度嘅。 但係你應該照計係望到後邊嘅喎，都 係望到後邊。但係問題就話咧，我已經唔敢望後邊啦。 啊，唔敢再嚟。 但係又一路都冇人撳鐘咯。 咁、但係譬如揸車嗰個司機朋友咧，因為佢唔知道嗰啲係靈體嚟㗎嘛。咁但係佢冇懷疑過，咦？點解廿幾個人冇人撳落車？咁就最嬲尾巴士總站又冇曬人咁樣啊？ 佢都有懷疑啊，但係我哋大家都知咩事咯，已經。 或者後尾就知咩事啦。 後尾知咩事咯。 咁、但係你有冇問翻佢沿路其實係咪一路冇開過門俾人上車嘅？ 佢有開過門嘅。 但係就唔多人嘅。 係唔多人嘅。 但係竟然見到廿幾個。係 啦。 咁你有問翻佢點解喺農場道嗰度要停咁耐咧？佢就話有廿幾人一齊上車啦。 係啦。 其實喂，會唔會佢自己本身一上車嘅時間，突然間一擰或者喺個倒鏡一望，咦？突然間多咗廿幾人，佢自己都已經知道咩事㗎啦。 呢、這個就唔清楚啦。 咁、嗱，你話呢班係咪屬於尾班車啊？ 係啊， 係咪？咁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再同我哋澄清一下，有冇即係所謂尾班車，仲有啲靈界嘅朋友嘅呢一樣嘢咧？ 其實就冇嘅，我哋就即係可能有啲線友，我哋都唔知。 係 啊，咁我哋就即係基本上市區線就冇乜嘅。 但我想問下嗱，遇到咁嘅事啦，即係你哋諗住係自己處理咗，擺翻一啲嘢啊，一或係話俾公司聽，咁有冇人去負責呢樣嘢咧？即係你成個巴士接咗一啲老闆嘢、靈體嘅嘢。 要同公司講咯，但係公司都通常都唔理嘅。 嗱，頭先你話即係市區方面咧，就可能冇啊。咁但係會唔會唔敢排除，可能會經過一啲或者真係一啲嘅墳場嘅路線咁樣，會唔會就呢方面可能會有咧？你認為 墳場嘅路線 係啊，會唔會真係？ 因為本身我哋搭嗰格咧都係三毛師嚟嘅，咁基本上嗰格由慈雲山去 就唔會有啦， 就咁工就唔會有。 咁但係呢啲其他咧，譬如可能有啲都會 聽聞過有冇？ 係啦，嗰啲會唔會咁情況咧？知唔知㗎？ 郊區就可能有啲， 可能會嘅。 郊區嗰啲啊，粉嶺啊，上水嗰扎就會多啲 嘅。咦？但我想請問咧，因為有啲司機咧朋友咧，可能我哋講過就係話，即係譬如經過一啲墳場嘅話咧，唔理啦，就算佢見唔見到都好，可能佢其實都會停一停車嘅，即係當有啲靈體上咗車、落咗車咁樣情況嘅，會唔會有咁樣？你有冇聽嗰啲同行咁講？ 哦，咁有，咁有幾個站我都知道一定有嘅。 嗯， 係點樣嘅？ 例如好似柴灣嗰度啦，柴灣個站係一定要停車嘅。 點樣都停嘅，無論見唔見到都嚇。 有冇人都會停嘅。 喂，嗰度唔係話啲斜路。突然間一定要啲司機停噶嘛，因為有啲站咪佢係咁樣噶嘛，必須要停一停，可能要轉一轉波噶嘛。 係啊，係、啊。 唔係呢樣嘢係嘛？ 唔係呢樣嘢嘅，其實係即係點講咧？係公司明文規定嚟嘅。 嚇、 啊！有冇解釋㗎？如果咁講， 公司明文規定話要喺嗰度停。 嗱、啊，因為如果好似 Evan 話齋嗰個轉波咁啊，好正常啫，因為佢停一停車，即係方便自己轉波，慢慢落斜咁樣啊，低波咁樣啦嚇。 因為點解咧？喺我唔知你。有冇搭過一百個零線啦？ 邊度去邊度嘅？ 啊，小西灣去到長沙灣嘅。 哦，冇 冇搭過。 冇搭過咧， 去到小西灣呢，跟住佢就去到柴灣近住 墳場， 墳場嗰個站啦， 係 一所有車一定要停站嘅。 但係嗰陣時嗱，如果你話公司明文規定，咁佢有咩解釋啊？即係話嗰度一定要停嘅原因？ 佢解釋翻就話唔好問咁，即係叫我哋唔好問咁多咯，即係又要停車。 喂，但係咁樣喎、啊、嗱，即係作為呢啲公營嘅機構咧，都要向市民交代㗎好多嘢。咁譬如啦，即係我搭嗰一架車，明明見到佢冇人上落車，咁你去開嗰個車門嘅説話咧，咁你會引起啲恐慌㗎喎。咁點樣交代咧？點同啲乘客去解釋咧？其實就 通常都因為點解咧？去開門再閂一閂門，跟住再撳一撳個收音機。咁就算㗎喇。 咁咪係囉，即係話你好似 當有人上車㗎喎。 車㗎咋。 係囉。咁嘅情況啦，譬如我收工嘅某一個時間一定喺度嘅，接近尾班車或者尾班車咁樣嘅。咁我周時見到我梗會問下個司機㗎嘛。咁你唔教曉個司機點樣回答㗎？ 通常我哋就會當話當心安囉，同其同啲客解釋。 即係有冇話停一停車囉，總之咁樣。 總之我哋自己揸車就都係心安㗎啫。 係，明白。 关于由大埔去大美督嗰 十 二号 X 噶， 系，请讲啊！ 唔记得系 X 定系 A 啦。 系， 咁嗰日我就约埋我家姐同埋一班 friend 入大美督嘅。 吓， 玩到好夜，咁就十一点零钟，我家姐先入嚟咯，我就已经系大美督入边噶啦。 嗯， 咁佢就喺湾村开始搭车入去啦。 系， 佢上车嘅时候，架车都有好多人噶。佢好肯定，咁佢上到二楼就坐喺第一个位，即系 B 机。有个位望上嚟， 喺最 楼上嗰度咯， 系 啦，最角落头位。佢望去块镜嗰度咧，见到后边好多人嘅。 嗯， 咁架车一路驶啦，驶到去临近村屋，即系中途半路。 吓， 就突然间有个男人喺楼下行上嚟。 吓， 大嗌话：，喂，小姐，你快啲落嚟啊！咁 咩啊？ 咁佢即刻拧后去望下个男人做乜，就发现架车原来系空噶。 喂，但系点解下边嗰个人会望得咁清楚咧？ 唔知道，咁就跑落去就问嗰个人做乜嘢？ 佢 你睇唔到上面有乜嘢咁样咁讲，咁就一齐坐咗喺司机隔篱啲位度咯。 哎呀， 大家都好惊。 但系佢上车嗰阵时咧，楼下系冇乜人噶。 楼下同楼上都有人嘅， 好多嘅。 咁但系边个嚟嘅？同佢讲呢句说话嘅嗰个人。 嗰个男人，我唔知佢本身坐边，净系知道佢喺条楼梯度，但系叫我家姐落嚟。 我即系话，总之可能佢见到嘢，咁所以佢情愿即系当救你家姐落嚟又好，咩都好啦。 系啊，咁佢就同埋我家姐一齐坐喺司机隔篱，就系咁瞓又唔讲嘢，但系架车突然间停咗，系冇人咁钟噶， 系， 同埋冇人落车，个司机照停，咁佢等咗好耐都唔闩门咯， 系。 嗱，呢一个咧，上次司机都话曾经讲过，有啲地区咧或者地方啊，或者可能啲斜路好窄啊，或者好斜关， 慢慢嚟 啊， 都要 佢系一定要停低咗嗰个位置啊，而再行嘅。 佢停低未必要开门啊嘛， 佢即系当落站咁样啊。 佢照落站啊，但系冇人咯、 喂，但系你有冇即系尝试你家姐系问一问个司机？ 冇啊，佢坐喺度望住个司机，两个人都已经惊到佢哋都震咯。 我仲有嗰个男人咧， 一齐坐喺度震晒啦，望住个司机。 全车即系话得三个人。 因为已经是十一点了。 哦。 是的。之后他就即刻打电话给我，一落车就 可 以。我是在最入面泥地那边消费的。 是。 那我听到之后觉得不是很妥。即刻执嘢跟啲 friend 一起搭车走咯。 哦，就不敢烧了。 听到他是在楼上见到的。那我就坐楼下不敢上楼上了。 不是，那你至少有几个人陪住。 是啊，但是我不老隻眼都是可以见到一些。 你呀、 啊、 不過講真的，你家姐係冇親眼去望到，佢只不過係人哋講啫，係咪？其實 佢見到塊鏡有好多人喺度， 佢見到即係佢以為乘客嚟㗎。哎呀、但係有冇話留意到佢哋目口目面，定係同平時搭車都係好多人一樣㗎啫？ 要講嘢又講又笑咯。 咦，留 聽到添啊？ 佢就冇話聽到啦，因為我冇咁 detail 問佢，但係佢就見到係有講有笑。 喂，咁嗱，都想問翻你啊，咁佢落車嗰下咧，佢總有機會望翻轉頭噶嘛？佢見唔見到嘢咧？ 佢一另外佢坐最前個位 啦， 另外佢已經一個人都冇 嘅。哦，但係反呢個鏡裏邊又見。 系啊，佢之前喺个镜度就见到，但系佢一拧后去冇人， 全部 但 系 其实应该即刻走咯。如果咁讲啊，即系话个男人嗌佢嗰阵时，佢突然间醒咗啦。 我都唔系好肯定，但系到我回程嘅时候咧，我又见到咯。我坐喺下层， 系 咁就人对人嗰只位，即系中间面对面嗰只座位咧。 咁我坐喺嗰度同个 friend 一齐，望佢块玻璃，我见到好多人企位咯，哇！真系冇人企位嘅，我好清楚见到有有男有女，嗰啲人仲戴咗啲客家人帽啦，圆形。中间通通有块黑色布嗰啲， 哇！嗰啲年代 见到嗰啲噶， 哇！ 因为而家系大部都系阿婆阿伯都会戴翻嗰啲帽噶， 都系 见到佢好清楚咁。 我就唯有咁做法嘅啫，你当自己见唔到啦，眯埋眼瞓觉， 即刻合埋只眼， 系咯，扮瞓觉。 挨住喺个 friend 度咁，等到到站嘅时候一齐冲落去。 我都好难讲，因为讲真嗰啲地方比较即系可能系即系。远少少啦吓，即系荒芜少少咁样。 唔系，尤其是喺道镜里边见到啲年代咁样嘅，都几惊下嘅。 就我就听我哥讲咧，就话有个车长咧，就旧年嘅情噶啦，就新加咧就巴士公司嘅，咁佢揸条线咧就系86号 B， 系 就显径去美孚嘅， 系 咁佢嗰段时间咧就系夜晚10点至10点半嗰段时间。就在美孚翻翻入嚟顯徑，就在馬騮山嗰個中途站啊，就晚晚都見到一個咧，就著紅衫嘅，長頭髮嘅，佢好自然咧，佢自己咧就會停車噶。後期咧就佢問過人哋咧，即係嗰段即係嗰個巴士站會唔會有人上車咧？啲人即係佢啲同事同佢講咧，就話冇可能嘅，即係可能間唔中有都唔出奇。但係後屘咧就嗰、那個車長咧就。即系听到咁讲啦，佢自动咧就唔敢揸。 啊，点解咧？ 唔知啊，因为嗰个车长个特征咧系 全红色。 佢话嗰个女仔咧就系长头发嘅，着红衣嘅，红衣红裤噶。 哎呀， 佢好自然佢自己咧就会停站噶。 自然停站啊？ 自然佢自己会停，即系佢见到人入手嘛。 哦，系系系，啱嘅， 佢就会要停站噶啦。 即系当系一个人先啦，梗系。 佢自己的感覺是個人咯。 啊，有冇話一上車多數坐邊個位？有冇固定咁？ 冇講啊，我哥冇講呢樣啊，即係因為嗰個人係同我哥講噶嘛，那個車長。 唔係，因為馬騮山附近咧，你話最近嘅 馬騮山嗰個站啊， 係 都公廁對出啊。 嗱，如果最近有人住嘅，都係個教育學院嗰度嘅啫。 咁隔咗好遠啦都。 嚇，都係之前個站嘅事嚟。 但係馬騮山，你10点至10点嗰段時間咧，應該除非係啲人燒烤啦。如果唔係啲人冇可能會話喺嗰段時間紅衫紅褲長頭髮喎。 唔係咁，但係有冇啲咩發生過？就真係見到佢有啲咩事情咧？其實 冇啊，佢冇感覺啊。後期唔知即係佢聽人講咗啦。咁跟住嗰個車長咧就唔敢再揸嗰條線啦。 即係自動放棄啦。 唔知佢唔即係放棄唔揸巴士啊， 還是揸架另一條線咁樣。 哦，咁樣樣。 係啊，同埋我想可唔可以講得一句啊？ 係。 咁我咧就早嗰幾個月咧就打過嚟嘅，因為點解咧？嗰年嗰個時候嗰個墳場咧，話而家咁樣到時咧，因為點解咧？佢未發生呢單嘢之前咧，我就打過嚟，嗰個男仔咧就冇同即係冇幫我接入嚟啊。 係點樣咧？ 點解咧？嗱，我奶奶，我老爺，都係咁樣嚟閂曬門㗎，喺火葬場嗰度， 係 閂曬門。但是为什么我妈咪那段时间呢在葵涌那里是没有闩门的，还有少少罅位的。因为为什么呢？你通常在外面的八制的嘛。 外面什么 禁制啊， 是 禁制开炉的嘛。但是我妈咪那段时间是没有的，没有给我们禁制开炉的，让我们走的。 那你意思是说他们是做 这 手的？ 我怀疑他好像歌妓这样咯。但 是 之前我打过嚟嗰阵时咧，就嗰个男仔又冇帮我接埋嚟咯。 但系呢个又好难考究嘅，即系究竟会唔会系有啲嘅规例唔同啊？又或者可能佢唔使闩门。 唔系，通常都系你闩大门，你两个火葬场噶嘛，即系隔住。咁你通常你一隔篱嗰个烧紧嘅，你隔篱嗰个都系要即系闩冚门嘅，跟住揿个掣嘅。就算唔系我哋揿嘅，佢入边揿嘅，都会听到啪一声噶嘛。 哦，咁你就懷疑佢哋可能會從中咗一啲， 我懷疑係咁咯， 即係你估計係咁啊，係 啊，因為我打嚟嗰陣時咧未發生呢單嘢㗎，係我就想即係 反映下呢樣嘢，不過唔緊要，因為而家即係已經張揚曬一件事，我相信佢哋都唔敢再咁做啦，已經 係啦。如果若果係咁嘅話，亦都會查出啦，比較即係我相信警醒咗，令到啲人係咪先？ 即係始終對啲人不敬咯，同埋我哋後人嗰啲咧覺得好似即係做事。做漏咗啲嘢咁咯。 哦，咁當然亦都會唔開心添啦。如果有咁嘅事，係咪先？ 係啊，我就到而家我都係諗緊咁樣咯。 不過唔緊要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哋能夠攞啲嘅先人啲遺物咁做，佢哋都唔會得到一啲好回報。 我覺得佢哋真係所謂嘅好夠膽啊，即係自己諗清楚咯，係咪先？ 咁樣我就想講一講呢，係我啲朋友講俾我聽嘅呢兩個故事就係、 是。 咁有一個 case 呢就係話即係小巴啦，即係夜晚啲小巴即係上嗰啲乘客嗰啲人啦，咁樣沿途呢就應該係點零兩點鐘啦，就諗住係空車出嚟大埔嘅。咁樣點知呢就沿途呢就即係有一班嘅好似嗰啲遊客咁遞手啦，咁佢就照車埋佢哋上車咁樣啦。咁上咗車之後冇幾耐呢，咁樣個個司機就覺得好凍啊，好凍各樣嘢啦。之後佢就再望下後面，即係睇下後面嗰啲乘客咁樣。咁佢見到嗰班乘客呢就完全都空喎，冇晒人喎。 係。 即係落晒車咁樣，冇人喺車上面啦。 係啦，咁就係佢一路載嗰班乘客嘅，咁上咗車沿途。咁佢就覺得好似都好似覺得好凍啊，成各樣嘢咁樣啦。 突然間望後面啦。 係啦，之後佢就望下個倒後鏡啦，咁佢見到佢點解架車入面明明係載滿晒乘客，點解會冇晒啲人嘅呢？咁佢都好驚啦，沿途一路都好驚。咁之後呢佢都覺得好唔妥啦。咁後屘呢到大埔之後呢，咁即係嗰班乘客就話落車啦，落車之後呢就個個都俾錢佢啦，咁俾錢佢就照接收啦，即係攞住啦，咁跟住佢都好驚，咁接完曬啲錢之後嘅，咁佢就梗係閂門啦，閂門跟住佢呢兜咗個閘呢，原來就唔係錢， 係咩嚟㗎？ 係雞錢。 阿Candy，不如你可唔可以閂細少少音機先？咁 好啊好啊，好啊，對唔住， 唔緊要，咁佢都可以同你問翻。 而家聽唔聽到 ？OK，OK 啦。 咁即係話佢基本上咧喺一剎那裏邊咧，就曾經咧就見到架車上面冇曬人，但係突然間又出翻曬嚟嘅咁樣嘅係咪？ 唔係，佢上車嗰時係好似我哋正常人咁一般上曬車㗎。但 係佢有冇擰轉過頭話？你初頭講話即係突然間擰轉唔見曬啲人㗎嘛？有冇㗎？ 上咗車之後，佢覺得個人好似好唔舒服，同埋好凍啊，好寒啊。 係咯，跟住就唔見曬啲人係咪？你話 跟住佢望，佢喺嗰個倒後鏡望，就完全係 冇嘅， 好乘客嘅。咁佢一路沿途都好驚好靜㗎啦。咁佢都一路即係你冇辦法啦，係咪先？你已經既然都係即 係 當係即係呢啲朋友咧，就係都唔係有心害佢嘅。咁啊，照係一路沿途咁樣去到大埔，咁佢哋俾錢佢啦。 即係啲人又出現翻咯，咁講法係咪？ 係啊，到落車嗰陣時話。即係有落啊，大埔唔該，咁即係照係正常人咁樣，咁佢就照係俾佢哋落，跟住照係收錢，咁收完嗰啲錢咧就唔係錢，係批錢。 喂，但係當其時我想問一下咧，佢哋上車嘅係咪一扎人都係同一笪地方上車，同一笪地方落車啊？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仲有一啲咧，就仲有一啲係上唔到車㗎。 哦，好多人嘅 排緊隊嘅。 我唔知係咪排緊隊咧，但佢就話成扎即係成班人嘅，咁、 哦、 有啲就上唔到車嘅，即係因為冇曬位啦嘛。咁、 哦、 之後仲有嘅，咁、之後咧佢收完啲錢咧，咁樣就見到係妻情好驚啦。但係佢架車咧，佢一路咧，咁應該你哋唔知道有冇聽過大埔某一大地方係叫做咩即係唔好講佢個名啦，費事啲即係嗰啲客。即係嗰啲 大嘅黑 鏡啦，係唔知乜嘢嘅衝穿啊，叫做 係 應該大埔好係好熟㗎啦。咁樣咧一路咧根本個圍門嗰度咧係冇可能係可以入到一架小巴嘅車入去，係即係正常係個條路仔咧係只可以係兩個人走行咧都會好逼傑嘅。 嗰 架車咧就沿途係咁駛入個圍門入邊、一路咁衝入去，根本冇可能可以入到去嘅。 即係你講緊同一架小巴。 就是那架小巴， 都是那架， 是啦，就是那個人。 但是原裝路你說很窄的嘛，入不到的嘛，是吧？ 入不到，但是他的車是這樣衝入去，沿途是這樣駛入去，直情好像控制不到啊，那班朋友落了車之後，就沿途那架車是一路這樣衝入去這樣。衝到呢，差不多盡頭了，就那裡剛剛有個文武廟是拜神，是真是拜神那些廟這樣就停低了。就去到個廟嗰度盡頭咗就停低咗。咁呢個司機跟住呢冇幾多日呢之後可能驚呀，佢同我啲朋友講之後呢個司機冇幾多日就死咗啦。 咩原因呀？ 唔知喎，跟住就唔知佢咩原因呀，可能係太過 驚得滯 呀，驚得滯呀，或者係唔知佢點樣啦，即係聽聞我個朋友就咁講 喎。但當其時有冇留意到佢話你話隔幾日先即係新過身㗎嘛。咁當其時佢有冇即係自己懷疑，即係嗱已經覺得有唔妥㗎啦，咁有冇去尋求一啲方法醫治自己或者咩嘢㗎？其實 唔肯見人啦，唔肯見人，一味好驚好驚好驚咁樣啦。 即係可能脾氣都變咗咁樣啊！ 即係成個人總之係變365度轉角，係變曬咯。即係好似都唔屬於係佢自己咯。即係不嬲，我朋友話佢唔係咁樣啊，成各樣嘢，但係佢直情係唔同曬，好似回光返照咁各樣嘢。 即係你而家呢個朋友係識得呢個司機㗎，直情係咪？ 係啊係啊，呢個朋友係呢個朋友講翻俾我聽，但係我就本人我唔識得呢個司機嘅。 Okay, 喂，但係嗰條村咧有冇話嗱？因為停喺文武廟前面啦，應該有條村喺度㗎嘛，就係、是、你講嗰條村啊嘛。係 啦， 喺嗰啲村民有冇問？即係有冇問過嗱？成個小巴你停咗喺個文武廟前面，你又話入唔到去嘅，咁大家點樣處置個小巴？同埋當其時大家有冇知呢件事咧？啲村民 成條村都應該知道曬㗎啦。 幾時發生嘅係？ 應該係前幾年㗎啦。咁依一個俗語係咩沖村啦、啊、大埔嘅咩沖村啦、啊，就係、是、好慢嘅。應該你哋之前嘅幾年應該聽過係寶湖街市，大埔寶湖街市咧係咪有個碎屍案嘅？即係話乜嘢嘅咩仔記應該你哋知㗎啦，係咁、我亦都唔想話再去 得 係咁樣咧就即係話嗰陣時有個碎屍嗰、那個咩大埔啊二奶咁樣、就咧都係聽人講啊，即係已經係賣到頭條好犀利㗎啦報紙，就話應該係頭七啊，就嗰、那個咩半沖冇講咩嘅沖村啦、啊，上面個火車路軌嗰度咧，就係、是、頭七呢個大婆啦，就唔知係咪呢個大婆啦嚇、啊，但係就係、是、當日咧就係、是、佢頭七噶、就有個火車嘅司機就經過呢一個沖村呢度咧，就有個紅衫紅褲係睇得好清楚，係一個女人嘅樣子，係著住成身都係紅色㗎。係咁咧，依、這個司機咧就係、是、揸車啦，一路經過又係依笪地方咁樣啦，直情咧好激烈咁撞落去依個女人身上度啦。咁係知道佢係碰撞得好犀利㗎。 哦， 咁咧跟住依個司機就即刻煞掣啦，咁煞掣再落車。是咁揾，但都揾唔到。 即係出現咗，其實如果大家相信佢係靈魂， 即係呢個人出現咗喺嗰個嘅所謂嘅 地方啦。 係啦，都係喺翻 火車嘅路附近啊。 係啦，因為都係喺翻嗰笪地方，即係話頭先個圍門上邊嗰個火車路軌嗰度。 喂，但係我Kenny，我想問下你，呢條村而家仲有喺度㗎？ 有㗎，但係都聽聞好多㗎啦，呢條村。 但係仲有人住嘅，好多村民喺度㗎仲。 係啊係啊，但係都。搬下 是哪种村来的？是啲围村那类形式来的，是不是？ 可以是这么讲，就是围村人住的啦。但这个这笪地方是很出名的咯，但是都成日听闻是很猛啊，很善各样东西，都是在那个即是各大地方咯。 咁但係啲朋友會唔會可以回應得到，或者仲有冇住開嗰個地方可以打嚟去，即係聽有冇聽過呢咁嘅事情發生啊？咁樣。 另外係咪仲有一個故事啊？ 應該就係、是、暫時就依兩個咯。 OK， 係。 咁樣嘅，我想講翻咧，今日我個朋友咧，佢就講咗佢個經歷俾我聽。係。咁佢咧就係揸專線小巴嘅。咁咧就嗰條線咧就係喺。屯門去上水嘅循環線嚟嘅，咁樣啦，佢咧有一晚咧，佢就咁啊揸車啦，咁啊好正常咁揸車，咁喺上水嗰度開車，咁就有啲人有啲乘客上車啦，咁啊照平時咁樣一路咁入線落去啦，咁咧就初咧就佢都唔係好懷疑有啲咩事發生嘅，咁點知到後屘個老細嚟倒錢箱嗰陣咧，就發現。點解會有啲通寶錢幣嘅咧？咁、樣咧，有個老細初初以為話：，哇！你哋班嘢梗係 壓錢 啊咁樣。咁啊，個老細自己走去揸翻晚啦。咁啊，點知咧嗰晚都係咁樣照有人咁入啲通寶落去。咁佢已經即係睇就睇好清楚，個個都係入錢落去㗎啦。但係點解倒錢箱就會有通寶咧？咁佢就知道可能有啲嘢咁啦。咁佢後屘咧就走去黄大仙求咗啲符，咁啊挂咗架车度，咁第二晚咧就到翻我个朋友佢自己 帮 间揸翻架车，咁点知咧佢就咁啊一路咁啊正常咁有人上车啦，咁上车咁就入钱，咁啊佢准备开车等紧望下倒后镜齐唔齐人啊咁，点知一望倒后镜咧就发现咧有一男一女，咁系着住皮褛咁样嘅，佢话，就系好正常好时髦嘅。咁上车已经见到佢哋㗎啦，咁 咁啊望到后镜先望到，咦？点解个女人烂咗块面嘅咁？ 哦， 即系半边面烂咗。 系、 哦。咁啊男人咧就冇咗半边身嘅咁样。 哇！ 但系佢已经系开车啦嘛。 系。 佢又惊，佢又唔敢话要停车，要点样点样。 系。 唯有顶硬上咁啊开车啦。咁啊，佢其实已经惊到话濑咗尿。 嗯，咁系一种情况。系啦。 因为喺嗰条线嗰度，你知上水去屯门公路系唔停得噶嘛，即系中途嗰阵。咁啊，等后屘到咗屯门，嗰啲男仔女咧就嗌落车。 我净听都系佢哋嗌添。 系啊，佢哋系好正常咁。如果唔喺个倒后镜望咧，系冇嘢噶，睇即系正常嘅，所有车上面啲人都系。咁但系如果因为可能系佢挂喺黄大仙求咗道符翻嚟啊，咁啊见到即系可能即系唔知点样啦，佢就话。见到后面即是在到后镜望呢先就是望到那一男一女是这样的。 喂但阿姨我想问一下呢总是有附近有人坐的嘛是不是那些人有没有异样似即是见不见到他这样的 见到的正常人来的。 我正常人但是在倒后镜就见到他烂晒面。 是啦见到烂晒面。因为他那个符是挂在一个倒后镜旁边的嘛。 所以可以看清楚啦。 是啦。后来个司机给他们下车啦。咁啊，爭好少路咁啊，翻到去屯門嗰個總站。 嗯。 咁啊，一落車就話俾啲同事聽，佢話：我頭先見到嗰啲嘢啊咁。 嗯。 咁啊，跟住嚇到暈咗，入咗醫院。係。即係我見佢一晚瘦咗成十幾磅啊，甩曬個樣，嚇到佢以後唔敢揸呢個夜晚線咯。 係。 咁但係啲錢咧，係咪真係等於佢證實到係佢哋俾定點樣嘅？有冇證實到呢樣嘢？ 證實唔到嘅，因為個個佢走望嘅時候，佢入錢咧。都是入正常我哋入嘅港幣。 哦，即係睇嗰陣時就係咁樣。係 啦，但係之前你正常望佢，佢都係人一個。 嗯。 但係都係數錢箱，先發現點解有啲通寶嘅咧？ 係。 咁佢老細先話自己去揸。 係。 咁啊，自己揸翻一晚都發現有通寶。 嗯 咁先至話去求翻啲符。 喂，咁即係咁講，佢哋晚晚都上車㗎啦。 係啊，晚晚都上車㗎。 咁阿姨，大概幾點鐘到嘅？如果咁講嘅話，即係 九點零鐘咁，佢哋就上車㗎啦。 係。 哇！ 你睇住佢跟住啲人咁排隊咁樣，其實其他乘客嘅話，都係當咗係一個人㗎喎。 因為其實夜晚嗰條線咧就唔係好多人搭嘅。 啊 咁啊，最多係半架車咁啊，開車佢有時間限制，話幾點鐘開車咁啊。 哦，佢哋有冇話坐緊一個位就係最尾咁樣啊？ 多數黐喺個司機後面嗰個位 置。哇！ 睇得好清楚。 係啊，所以 司機好驚咯。 對個朋友佢又驚，即係真係瀨咗尿，佢話真係驚到。 阿姨啊，咁我想問一問啦，又即係譬如話，嗱，你話咁多個司機朋友，即係揸呢架車嘅時間，未到個老闆嘅時間，已經有呢pair人喺度噶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幾時開始噶啦？其實件事都 佢話都有成幾個月，佢係初初咧就即係以為真係啲人玩啊、整蠱咁啊，入邊啲錢落去啦。咁但係後屘個老細自己揸翻一晚，個老細自己及到實。係。咁啊，都係數錢箱，都係有啲錢，咁個老細先至開始發現啊，可能唔係好妥啦，咁啊。去求啲符翻嚟掛翻喺架車度啦。 但知唔知有冇交通意外發生過，令到呢兩個人其實已經係咪咁樣？係咯，咁樣知唔知啊？ 呢架車咧，我聽我朋友講話，佢係嗰啲二手車嚟嘅，喺車行買翻嚟嘅。 啊，咁會唔會係呢架車會影響到，即係會唔會撞過佢哋定係點樣啊？ 唔係好清楚，但係佢係專揀呢架車搭，唔搭其他車。 係咯，即係會唔會就有個怨氣喺度咯？其實關架車事咯。 就唔係好清楚，咪就我個朋友話到以後都唔敢揸。 哦，即係淨係呢架車係接載呢兩位朋友嘅啫， 其 他就唔會嘅。 都唔 係 話兩位嘅，有時有啲其他嗰啲嘅，但係其他嗰啲咧就唔會話好核突嗰樣咯。 嚇、啊，你先仲有其他？ 係啊。 佢點講啊？ 佢話咧就佢有一次就係見過，就好正常嘅，但係咧倒人頭落車咧，係唔見點解少咗一個客落車嘅咧咁樣？因為佢上車都係數住幾多個人噶嘛，但點解落車少咗個客落車嘅咧咁樣？ 咁啊，發生喺幾個月之前啦。咁嗰日夜晚黑，咁喺土瓜灣，咁啊泊架車，咁我男朋友就落咗去買煙，咁剩翻我一個同埋有隻狗仔喺度啦。咁我就。即係望出窗口，咁啊見過一個女仔，好普通嘅樣嚟嘅啫。咁啊行過，咁但係我隻狗咧就係普通嗰啲寵物狗嚟嘅啫，唔會話惡嗰只。咁啊見到佢咧就直情係廢起棚牙咧吠嗰個女仔。咁我望一望個女仔，跟住我再打一打隻狗一下，咁耷低個頭鬧佢，叫佢唔好嘈。跟住當我咧即係抬翻起頭嗰陣時候咧，就見到個女仔咧就企咗喺我個車位。 前面三個人身位到啦，咁就冇咗個下身嘅。 哇，好清楚見。 我嗰刻我以為我自己係眼係我自己嘅問題定係乜嘢，因為你知啊，見到呢啲嘢嗰刻都唔知點算。跟住後屘我耷低頭，跟住諗你快走啊，你快走啊，一係就自己睇錯眼花啦咁樣。跟住再抬頭一望，仲喺度喎。跟住後屘我直情只狗又即係只狗又係直情係想撲出去嗰只。咁我撳住只狗。咁我直情呆咗啊，成個人都咁到我男朋友上車嗰陣時候咧，我先佢掂一掂我，跟住我先至成個人醒一醒。跟住後屘佢話嘛，問我你做乜嘢咁講？原來我個額頭已經係流曬汗嘅啦。跟住後屘咁我同佢講，我話不如離開呢條街先啦，先至講啦。咁拍到去即係另一條街，咁我就咁樣同佢講咗呢件事出嚟。跟住佢話唔使驚啦，翻屋企啦咁樣。咁 OK， 咁翻到屋企，其實我一路都冇事，身體都冇事嘅。咁到嗰一晚，咁翻到去，咁我個腦啊都喺度諗緊呢一樣嘢，究竟我自己係眼花定係乜嘢？跟住後屘到我入咗房，跟住我諗你快啲，你早啲瞓啦，不如咁講，唔好諗咁多嘢啦。跟住到我瞓到差唔多我唔清咗幾耐啦，咁就發覺自己成身都唔喐得啦，咁由嗰日開始咧，我就開始病啦，咁發燒，咁啊睇醫生啦，咁醫生就話我感冒，咁啊到咁我因為我媽咪住喺好近嘅啫，喺隔離樓嘅啫，咁啊因為成即係我男朋友就同我講話因為我呆呆滯滯係病定係乜嘢，跟住就帶咗上去同我媽咪講，咁就飲咗杯嗰啲咁嘅神茶，跟住翻到去夜晚黑，咁就冇事咯。 你知咩神茶係點樣做法 嘅？其實其實我上去嗰陣時候，我自己個人都暈陀陀㗎， 即係你都唔清楚嘅喎。 我自己都唔清楚。 邊度嚟㗎？係一啲壇嚟㗎嘛？ 係啊，定係乜嘢？ 係神壇嚟。係 啦，你媽咪俾啲咩？ 唔係，係我男朋友同我講就話佢對就喺嗰個神台嗰度，咁攞咗杯嗰啲清水咧，跟住走入廚房。跟住後屘就俾整咗一陣，跟住就俾咗我飲， 都係清水嚟嘅， 一杯清水嚟嘅啫，就冇話有啲嗰啲灰啊喺裏面， 就唔係符水，唔係嘅， 係啊係，唔應該唔係啊，唔知我媽咪點樣，我就係知道飲完之後，咁我翻到屋企咁瞓醒就冇事啦。 喂，但當其時你都係有食藥噶嘛，即係醫生俾藥你。 係啊係啊，就係我喺度諗緊，究竟嗰兩日係我自己係暈陀陀啊，定係乜嘢咯？ 可能兩方面都會嘅喎，其實，因為你又應該會嚇親。 性啦，因為有陣時啲嘢唔可以話靠一方面諗話撞鬼個人背下咁樣咯。 再加上你可能嚇親咧，又有咁嘅情況。 我諗應該係最大嘅問題 係。但你肯定就係見到嗰個人就唔會因為啲角度啊視線方面見唔到佢下身。係， 我直情係好清楚望住佢，佢直情係我依家即係依家發生咗幾個月之前啦。我依家個樣子我依家都記得。 係啊，因為好近。 你話幾深？即係直情係譬如話你話視線方面嘅嘢真係好肯定，望咗兩次啊，直情。佢都唔肯走， 但佢系望住你定点样嘅？ 佢系望住我啊。 咁有冇咩特别行动啊？定乜嘢咁？ 咁就托赖帽 啊。但系啱啱接通咗啦，或者 啱啱可能佢行过咁啊，只狗吠咁啊，佢可能知道只狗仔见到佢， 反而吓走咗佢或者乜嘢？ 系啊，因为我见到佢上半身嗰阵时候咧，即系佢行过架车嗰阵时，佢系根本一个系好普通一个女仔嚟嘅啫。系见唔到个下身之后，先至知道啊，原来 唔普通嘅女仔啦。 因为佢系好得意嘅，我觉得好似佢嗰个形状咧，系好似人哋拍戏嗰啲咧，直情系冇咗下半身嘅。 但系佢系点样去行或者飘定？ 我净系知道佢行过一个人行过你车隔篱一个普通嘅女仔，你都系望一望，譬如话你话靓嘅话就话望到两眼啫，系咪先？咁普通嘅女仔行过咁冇啊，但系佢企即系佢企喺我面前，即系佢唔知佢飘定系乜嘢啦。 系啦， 就俾我感觉我系真系咁大个女，最实在就系望到佢。到依家几个月之后，我自己个脑海里面仲记得佢系着咩色衫啦。 喂，嗰刹那好似感觉上咧，抱住只狗仔好有用途喎，突然间。 多谢只狗仔，因为只狗仔真系见到即系佢行过嗰阵时候，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啦。因为只狗仔直情系咿牙松角咁，直情成排牙洗出嚟。 佢平時見到啲大狗都唔會咁樣。 不過有幾個奇怪，有啲嘅反應就唔會係咁樣，可能佢會好驚啊，縮埋一邊咁。但係你嗰只就唔係喎，係嘛？ 可能唔只狗嘅問題啦。 係反應唔同咁樣咯，係啦。 可能佢又想保護你咁樣咧。 可能佢自己個即係可能啲狗仔即係聽媽咪講話，啲狗仔係可以見到呢啲咁嘅嘢。 係有容易感受到。 同埋即係同埋嗰兩日，我嗰兩日即係譬如話我病嗰日咧，我只狗仔都係在屋企是很吵的，即譬如說個男朋友說直情是見到個門口，即是他企在一個，即是狗仔向著一個門口的角落那方面在那裡吠的，但是就不知道吠些什麼，但是那裡又沒有話什麼都沒有， 平時沒有這樣的，隻狗仔 沒有的，隻狗仔是不，即是我隻狗仔是不吠，即是直情啲人上來呢他都是聞一聞走開掉頭走，所以那次就是這麼異常，就是那次下就是這樣， 但自從你好返之後，隻狗仔都沒有所謂的異常的行動， 沒有了，都沒有了， 可能解除了那個問題出現啦， 可能他自己又見到啲嘢唔舒服咧，可能就係咁嘅問題啦。 佢緊張起嚟都會吠咯，如果 係可能就係 即 係 理會佢嘅時候，佢都會啦，可能會咁樣啦。 就係、是、好在就係有隻狗，可能佢就係見到咦點解會咁得意，即係咁嘅樣，可能佢自己都見到係唔舒服咁樣咯。 係咯，OK。 頭先嗰位女士打電話上嚟講半充啊，係大埔半充呢單鬼故仔啊， 係 又係一件真事嚟 嘅，係 報紙有賣過 嘅。係咁，你自己有冇去接觸過或者去有呢方面嘅資料咧？ 咁樣嘅過程咧就係、是，即係個過程咧就有個揸元朗 van 仔嘅司機， 係 佢喺元朗咧就好夜咧就上咗一班客，咁嗰班客咧就包車嘅，差唔多幾十人啦嚇， 係 人啦，咁啊話去大埔半充呢個地方， 係 咁。呢、這個司機話：我唔係行翻呢條線，我唔識去喎。咁佢話我帶你，咁咧就沿途咧同佢有傾有講，咁啊自導姓名，嗰個人自導姓名啊，同佢有傾有講，咁啊一路去到半沖，去到半沖嗰時咧已經係朝早大約係天蒙光啊，天蒙光嗰時咧大部半沖咧就有啲工程道路工程進行緊啦，咁呢個 van 仔咧就以當時嗰度嗰啲村民形容咧，有呢個 van 仔自己一個人揸架車啦，空車嚟噶，就開咗一架工程，做緊工程嘅路嗰度，嗰度路咧好唔平衡噶，差唔多搭到個車好似想反咁樣停咗喺度，就個司機當時咧就呆咗咁樣坐，自己一個人坐喺個車度。咁嗰度因為嗰度有條河嘅，有啲村婦喺度洗衫，咁就好奇就埋問呢個司機。嗰時呢個司機咧就係仲識得答，答佢哋 係 嘛？你做咩？啲村婦就問佢：你做咩？洗你呢個地方啊！呢個地方咁危險，你洗上嚟戇居居咁。咁佢話話翻俾嗰啲村民聽，佢喺元朗咧出咗一班客，就帶佢嚟呢度。咁嗰個人話帶佢嚟呢個人咧叫咩名？其實咁呢個人其實佢講呢人個名咧，就係嗰條村嗰啲村民嚟，不過已經死咗好耐㗎。 咁就成班都係嗰啲村民嚟 㗎。咁呢個司機當時咧就呆咗嘅。咁嗰啲人咧就。call 白車嚟啦，call 白車嚟咧就送咗去醫院，咁第日報紙咧就話呢個司機咧就可能係死咗。 但有冇講原因佢點解會死啊？ 原因都嚇死啩。 佢想嚇死， 即係可能驚過頭嘅啫。 因為佢後屘可能佢知道嗰個帶佢嚟呢笪地方嗰個人係喺嗰度村度已經死咗㗎啦。咁佢可能你知啦，佢驚咯。 是 當其時當其時是不是其實那班所謂人上車的時間都已經令到他非常暈陀陀的，有沒有可以問他？ 我不知道，我不是當事人， 問到 了，不過呢就以他的口述回來， 還 有當時的人問他呢，就是說出來就是那個人帶他來這個地方，來到這個地方就不見曬了，可能咁長城，你話點樣俾錢嗰啲點曉得啦？大家都唔知啦，係咪啊？ 咁但係邊個口述翻出嚟㗎？ 因為我係嗰陣時有個夥計啦，喺嗰度村嘅村民，要天蒙光翻工咧，同我講呢單 case 啊。 佢都知啦，即係話。 然後咧，我就再睇報紙咧，真係有賣出嚟喎。 咁樣。 咁賣出嚟嘅話，翻俾我聽咧，咁嗰個報紙就係都有登嘅，係應該係90年嘅事嚟㗎。 明白。但係李生啊，正話嗰位朋友咧就講話呢條村咧本身都好多個傳聞，究竟有冇咧？你有冇聽過你個夥計講 咧？個古仔咧？ 嗯， 這個故事呢就是我當時是聽到的， 是 還有大家報紙有登出來， 明白， 已經是死了。 李先生，那你有沒有問回你那個朋友呢，其實那條村那班人為什麼會死了呢？有沒有一些意外或者是什麼原因？ 他不是，他的村有部分是政府收地，可能又要遷拆啊，這樣 是 那可能 我而家如果一揣摩性質啊，咁如果呢班如果全部都係靈體嘅話咧，可能係嗰度村民翻去即係會動，可能移動到佢哋嗰啲病方啦。咁 哦，啲山墳 嗰啲係嘛？ 呢啲都係估嘅啫，係嘛？不過明白過程咧。是咁 样 咯， 哦咁样嘅， 咁即系呢个卖埋报纸噶咯，如果咁讲， 好似有卖噶，有卖好清楚，有卖有卖， 系、哦、 肯定系有卖嘅， 系咁。但系你而家知唔知呢条村嗰个环境系点样噶？ 佢环境，环境呢度呢条村嘅环境好啦， 系咪？咁 啊，国家好， 仲一人住定点样噶？ 大班人住， 大班人住添啊。OK， 睇下會唔會有啲村民即係可以同我哋講翻呢一個經歷，或者有啲本身長輩啲嘅知道。 我另外咧有一個環境都講開啊。 好啊，你講 多謝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啊。 咁我個表姐啊，我個表姐咧，我個大表姐又有一年咧，即係又好多年前嘅事啦。 嚇！ 咁佢又要割證，佢有啲婦科病，佢就需要醫院割證。 嗯。 咁我二表姐咧就割咗證之後咧，我二表姐就煮啲啲粥去帶去醫院。諗住咧喂佢食噶，咁有日嗰日咧就係、是、黃昏下晝五點幾啦，我二表姐就搭火車去到九龍塘，諗住轉的士噶，咁咧佢就費事行喺的士站嗰邊嗰人等車，佢就行上去深華十道嗰邊，就轉的士，咁啊嗰日就係黃昏五點零鐘啦，又啱啱毛毛雨喎，佢話翻俾我聽，又開始好暗下嗰啲，咁佢點解個的士咧？就嚟緊咁電車啦，咁我但係佢因為佢企個方向係反方向，有啲小 U turn 㗎 ，U turn 過嚟兜佢。但係當我的士經過面前嗰時，佢就見到的士後座位咧中央咧就有個乘客坐咗喺度，於是乎咧佢就縮實啦，撳住車啦。咁但係個司機咧就叫的士司機就照 U turn 過嚟咧，去到去嗰度咧就開門俾佢， 載佢， 開門俾佢載佢嚇。咁佢就好猶豫咁企咗喺度，即係好呢點算好咁樣。因為佢見到入面有個人啊嘛，咁但個司機就壓大聲講：喂，依家唔上車啊！咁樣上車啦，咁你停我車啊嘛！咁 你點啊？ 咁我表姐就話都唔知點解，都突然間咧就冇乜意識咁啊上咗車。咁上咗車之後咧，嗰、那個靈體嚟嘅其實係坐正喺的士後座中間喎。咁咧就咁我表姐咧見佢，我表姐就閂門啦。避佢啦，得埋挨住嗰道门嚟坐个头啊，差唔多贴住块玻璃。 喂，即系佢一路同佢一齐搭车、哦， 一齐即系，因为那个司机咁、那个司机就问佢，那个司机就睇到道后镜，见到佢我表姐嗰、那个嗰、那个坐、那个坐姿咁怪啊。 嗯。 你咁多位，点解你唔坐你唔坐？你点解咁样坐啊？ 系。 咁我表姐咧就话，佢都唔让开我点样坐啊？咁样。都唔让开咁。咁、那个司机就。可能都醒覺到， 哦，即係佢都明啦，可能會 佢明啦，佢就話：哎呀，大吉利是咁樣。 係， 佢講到呢個嘢咧， 咁點啊？ 個司機就冇出聲，咁繼續揸車。咁我表姐咧就喺個車度咧，就挨下邊坐啦。個靈體喺坐正中間。咁佢當時咧，佢形容嗰個靈體係點樣嘅？就啲綠軍裝，短頭髮。就有啲，佢話佢依世都記得佢裏頭。 喂，咁但係好奇怪嗱，佢見到佢咁，但係佢又唔抗，佢又上咗車咁奇怪。 佢因為當時咧，佢都話鬼迷迷啦。 係咯，可能係咁啦。 佢都冇根本正常嚟講就唔會上車。 當然啦， 係啦，但係佢司機咁講，佢就上車。佢上咗車，咁佢一路坐啦。咁佢當時就望過去，就見到個西綠軍裝係短髮嘅， 同 埋啲灰嘅頭髮，咁啊眼大大，好瘦啊，一個中年男人。佢睇到佢半身嘅啫。咁佢睇就仲着恤衫嘅喎，喂，我留意到佢嗰件恤衫嗰啲领起晒，色好邋遢嘅，一个路边流浪汉，好似喺天桥底嗰只流浪汉掟死咗啲，用眼潮 水。咁但系中途佢有冇骚扰佢或者点样？ 冇，大家坐定定。 系。 咁边个落车先啊？ 咁我等你到咗医院咧，就扑到落车啦。 系，当然。 咁啊，但是佢当时形容咧就系佢仲闻到一阵好臭嘅味 嘅。系咪嗰啲尸臭味咁样？ 就好似死嘅屍除啊， 系咯系咯， 好似屍除， 系咯。 咁佢落咗車咧，就揾緊走醫院啦。咁啊，上到病房咧，就話俾我大表姐聽。我大表姐，你做咩今日咁遲先嚟啊？咁唉，我見到啲垃圾嘢咁。我大表姐話：你做乜？你成日都話見到呢啲嘢㗎咁樣。我等你，我需要你扶我去廁所，我自己行唔到啊！你扶我去廁所啦咁。咁我二表姐正想扶我大表姐去廁所嘅時候咧。見到那個靈體啊，就入咗嚟醫院喎， 跟住佢啊， 應該係跟住佢啦。咁佢當時真係成個嚇到咧，就失曬魂。 佢就哇一声叫出嚟，佢就已经我嘅二表姐真系嗰时吓到嗰啲三文鱼都七拍，佢就大声啊，哇做咩俾佢入嚟噶咁，做咩仲入女厕啊咁样，咁因为佢已经吓得太过紧张啦，根本佢就冇意识咁样嗌出嚟，其实咧。就冇人睇到啊！間醫院佢話當時冇人睇到，冇人睇到個靈體啊，淨係佢睇到人。 跟住點樣？ 同埋嗰個靈體咧點樣咧？咁、啊、醫院咪有啲 stand 咧，嗰啲貼住咧，我哋掛住人哋輸血做手術。 係，係冇錯。 佢話佢即係佢見到啊，人哋第一人睇唔到嘅，但佢見到啦。嗰、那個靈體咧就推住嗰個掛血包嗰個 stand 啊，慢慢咁樣行入去。咁、 哦、 佢几下女厕，咁佢两个都唔敢入女厕啦，几正定，等等咗好耐，个灵体就一路都冇再出现啦。 即系跟咗佢去医院啊，其实主要就系咁样。 跟咗医院，咁但系咧有少少后遗症就系、是、我个二表姐隔咗冇几耐咧就开始病，一路病足成年几， 系 差唔多年半啊。 但系你觉得关事嘅，同呢一个灵体 应该关事噶啦，因为咧医生 check 唔到佢有咩事。 最后点样啊？ 佢要咗一個好大嘅手術咯。 哦，咁樣。 佢年半之後先有一個外籍醫生咧， 明白。 好詳細檢查，發現佢有瘤啊。 哦， 係。 發現佢有瘤啊。 即一路都唔知道嘅。 有瘤，係啊。 件事就發生喺呢個八至九年前度啦。咁有一次咧，咁我就喺大埔嘅朋友屋企玩完啦，咁啊搭一個嘅通宵嘅 van 仔啦，就會係出翻九龍咁樣嘅。咁、那個 van 仔平時我搭開就會係綠色啦，會喺嘉頂嗰度落。咁落咗之後，我就諗住會轉的士嘅。咁、等咗一陣都等唔到喎。咁嗰時大約差唔多成十一點零十二點鐘到啦。咁後來見到一架紅 van 喎，咁佢嗰個牌嗰度咧喺嗰個司機嘅前面玻璃頭嗰度個牌咧，其實就去旺角噶。咁、但係而佢嗰個上面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滾輪嗰個位置，通常都會應該會打埋去旺角咁樣噶嘛。 照計就係 啦。係啦，但係佢就冇打噶。咁我冇理到啦，咁啊咁啊截車，諗住去旺角都可以轉的士，即係去到旺角都轉的士，咁啊唔緊要啦，照上車啦。咁上到車之後咧，我發現咧就全架車咧都係爆滿嘅。咁但係望到啲平均嘅年齡咧，都有成四至五十歲咁上下，即係有亦都有啲六七十歲都有。 年紀大嗰啲。 係啦係啦，咁、那個位置咧就已經係坐滿曬嘅啦，咁係得翻最後嗰行啦，係有個雙人位嘅外邊嘅。咁、我上到車之後咁啊坐咗喺嗰個位置啦，咁我好順其咁啊望一望隔離嗰個乘客啦，咁就係即係一個雙人位乘客啦，咁就係一個。男人嚟嘅，大约四十岁到啦，咁就成块面都红，但系好似饮咗酒咁嘅，成块面红晒咁嘅，亦都系目无表情咁嘅。咁我自己坐喺嗰度，咁啊唔介唔理啦，咁啊继续咁沿路咁样出去啦。咁架车就一路出狮子山啦，咁我就谂住啊，不如喺浸会医院嗰度落啦，咁啊还点都转车，咁啊费出到旺角。咁去到我想即係叫浸會醫院落之際呢，咁突然間又把聲就話浸會醫院落啦，咁我冇嘢啦，咁去到停到浸會醫院過咗啱啱過有個燈位㗎。咁啱啱到咗個燈位嗰陣時呢，咁就有個阿伯啦，同埋有個阿婆，同埋有個大約四十零歲嘅男人啦，就落車喇喎。咁阿伯阿婆啊，我呢行最尾嘅呢，因為我個位置最尾嘅。咁但係行你知阿伯阿婆落車比較慢啲啦。咁我沿路咁樣一路行，咁望到佢哋都係冇俾錢㗎喎，冇俾錢。係啦，咁跟住嗰阿伯阿婆落咗車之後，咁到嗰個男人啦落車都係仍然都係冇俾錢㗎喎。 咁上車嗰時俾錢啊？ 通常佢呢啲 van 仔都係落車先俾錢㗎。咁跟住咧，咁我就望一望個司機位嘅前，我通常都會擺一個散紙兜咁樣噶。咁但係又冇散紙兜喎，咁我亦都唔知點解冇意識地俾錢喎，咁我又落咗車 啦。你又唔俾嘅，點解會？ 係啦，我又唔知點解冇意識地。 人哋唔俾你唔俾。 係啦，就冇俾到錢啦。咁我就落咗車啦喎，咁就企咗喺嗰個，因為佢係紅燈嚟嘅，即係佢架車唔開得啦。咁啊企咗落咗車之後咧，咁我咁佢咁直線咁樣噶嘛，啱啱個十字路口咁樣，咁我望翻咧已經唔見咗個阿伯同阿婆啦喎。 咁快行得。 是啦，就是古怪啦，因为我喺个灯位嗰度呢直线望，因为佢嗰度有个距离㗎，咁正常阿伯阿婆冇理由会行得咁快㗎嘛，同埋如果佢转咗去医院嗰、那个即係路口位嘅，我都会睇到囉，但我见唔到阿伯同阿婆囉。 大家车喺咪度 架車喺度，架車喺度停緊紅綠燈㗎。咁而喺我前面嗰、那個男士落車嗰陣時呢， 即係落車嗰個男子咧，已經係喺十字路口嘅對面馬路，沿住九龍塘方向嗰邊，即係去行緊去第一火車站嗰邊，即係個距離係好遠嘅啦。 佢有冇俾錢啊？又 都 係冇，都係冇 嘅 嘛。 係啦，都係冇俾錢。但係正常嚟講，就算一個男人點樣行都好，都唔會離咁遠咯，即係離我個範圍咁遠啦。咁跟住個司機咧就即係望住我啦，咁我就望一望佢啦，跟住佢冇理啊，閂埋獨門，咁就開車走咗咯。咁但係初頭我都即係冇懷疑囉，咁但係返到屋企之後發覺好似唔係好對路，就係話即係點解會我隔離嗰個男人又冇乜表情，而即係面紅紅咁成車又會即係喺咁嘅時間裏面冇理由會成車係即係咁多老人家啦，係啦，咁同埋點解會大家即係都冇俾錢，我亦都冇意識俾錢喎，咁落咗車之後而竟然見唔到個阿伯阿婆囉。 喂，同埋呢，你冇俾錢，個司機照佢一定要你俾返錢先可以走㗎，佢冇叫你。 因為如果佢架車係沿路咁開咗嘅就冇說話好講啦，但係因為佢企喺紅，即係佢企喺紅燈個位度等緊過馬路㗎嘛，咁佢架車停咗喺我面前，定係面前㗎啦，咁我等佢架車開咗我先即係綠燈我先諗住過馬路㗎，咁但係佢又冇開車，但係個司機又望住我喎，我又大家對望咗一陣，即係對望咗一陣，咁佢轉燈啦，個司機閂門就架車就照開走咗啦。 喂，但係會唔會嗱咁樣推斷啦？即係如果你坐一個咧嗰架車咧上邊啲乘客係有問題嘅話咧，其實司機反而即係佢望一望你嘅原因，可能佢都唔知你係。是樣的， 是啦， 其 實 他都可能懷疑緊你啊。 其實我懷疑緊係以後可能嗰架車係得我一個人坐咯，其實，但係我係睇到咯，但係個司機係睇唔到咯。但係見到我可能俾錢先，就係點解慢吞吞咁樣，即係逐步咁樣褪下咁樣，跟住落咗車又冇俾錢，咁佢咪覺得好奇怪？ 唔係，一係就佢，一係就佢都睇到其實。 係啦，咁佢又以為我亦都係，因為嗰段時間通常都唔會爆滿㗎。 但係嗰個係咩？係深夜㗎啦，咪都算啦。 深夜嚟㗎，係即係12點鐘咁上下。 喂，但係會唔會嗱？我哋當佢真係人先啦，可能嗰啲已經上咗車嘅朋友，或者已經等開車啦，一段時間嘅，要等齊人先開。 順便俾咗錢。 係啦，一早就俾咗錢先。咁而嗰個司機亦都唔記得咗你有冇俾到，於是就佢冇問你去收錢啦。 因為我喺大埔嗰度上㗎，咁大埔得我一個人上車㗎啫，正常司機就唔會。 唔記得 冇俾，係啦冇俾錢，因為如果佢知道前面嗰批俾曬嘅，冇理由我一個人上車，佢唔會叫我俾錢噶嘛。但係我落咗車之後，佢都冇叫我俾錢，就係望住我咯。跟住佢個車轉燈，佢就開走咗啦。 喂，但係啦，嗱，雖然話夜即係12點幾嚇，但係其實應該成車人咧都仲有啲即係會唔會話好精，即係應該好精神咧，應該咁講啊嚇。即係嗰啲異樣嗰啲樣有冇奇怪？ 其實因為咧我坐喺我隔離嗰個其實我都有啲驚，就點解咧？因為始終一個女仔咁樣搭車同一個男人咁樣坐咧，咁我都好留意。即係我都即係褪開少少坐，即係好留意，係好留意佢。咁佢又面紅紅，但又唔係即係你係聞到佢唔係有酒氣嗰種紅嘅，即係成塊面好似紅卜卜紅，即係充血嗰種紅都犀利咯。咁就佢又冇喐，即係成場即係冇反應㗎。 有冇人講嘢㗎？中途 冇人講嘢㗎， 好靜嘅， 靜冇人講嘢㗎。 哦，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點解會上咗架咁嘅車咯？ 喂，但係全部都喺嗰個站落定 係 點㗎？ 唔係，係得我係計埋我有四個人落車， 即 係 好多人嚟。未落車， 是啦是啦，整車就得我們四個人落車咯。咁阿伯阿婆落咗車，跟住個男人就跟住落車，就到我落車咯。 但個男人既然跟住阿伯阿婆落車嘅話，即係喺你前面啫。 冇 理由咁快就去咗咁遠㗎。 係啦，就係話，因為我落咗車之後，咁我好正常，反應梗係望一望周圍㗎啦。咁其實嗰陣時嗰度，你知個位置都比較僻靜，即係比較靜少少㗎。咁我見到阿伯阿婆都唔見咗人啦。咁我好正常，梗係望一望個男人喺邊度啦。個男人已經係好遠嘅馬路，即係正常佢要過兩條馬路再行㗎。 冇咁佢走過呀跑過咁樣。 如果你走過我都會望到囉，但係我又望一望阿婆，跟住之後已經望一望個男人已經係喺好遠嗰度啦。 喂，但我想問呢，當其時有冇啲車喺隔離附近㗎？ 冇㗎冇㗎冇㗎。 即係得你架 van 仔 嘅。係啦，喺嗰度停咗咁等我哋落車咁樣㗎。 嗱，呢個我又覺得係懸案嚟嘅，即係係咪真 係乜嘢囉，其實係。 即係好難講究竟係咪真係所謂一啲靈異上面嘅問題。 喂，但係嗱，我相信呢個如果司機呢即係佢仲記得嘅話呢，應該好明顯你會記得成個咁嘅故事啦，因為都幾離奇下，佢又冇收你錢呀咁樣。 係呀，佢就望住我，但佢又冇收錢，又冇即係正常我落車嘅阿姐喂小姐你未俾錢，但佢又冇喎，就由我落車，但佢架車停住，佢就望住我囉，我又都同佢對望咁樣。 同埋嗰個地方呢，即係你上車嘅地方，係咪平時都有呢啲紅 van 出旺角嘅先？應該有㗎。 平時通常我搭開 都係得六 van 嘅，咁佢就去加頓，即係去佐敦咁樣嘅。咁啱啱嗰日就冇，咁我啱啱見到有架旺角車，咁正常佢亦都會有個前兜啦，咁同埋佢上面個攪輪嗰度應該都會有個旺角個字。 正常咯嚇。 係啦，咁但係又冇喎，咁佢嗰個位置佢車頭嗰度咧就擺咗個旺角嘅牌喺度，但係就冇幾多錢，乜都冇噶。 咁你睇下有冇啲朋友喺嗰度搭開車嘅，可以回應一下啦。 又或者司機朋友揸開呢條線嘅，聽過呢個故事咁樣啦。 我想讲一讲一个好多年我妈咪嘅经历咯。咁、我妈咪咧就有一晚咧，佢系收工或者收铺啦。咁然后咧，佢就喺荔枝角嗰度搭小巴，咁就去呢个荃湾嘅。咁上车嘅时候咧，架车里面咧总共即系开车嘅时候得四个人，咁、那个司机啦，一个男嘅乘客，同埋我妈咪，同埋一个女学生。咁、跟住咧，佢就即系架车咧就得四个人，咁啊开车啦。咁、一路咧都冇人上车，冇人落车。咁然后呢去到呢、这个丽景桥底啦，咁一个巴士站喺嗰度㗎嘛，咁跟住呢无端端听到有把声就係话唔該司机有落，咁跟住呢即係有个司机呢就即係窒咗窒咁样即係急一急架车、然后呢就真係驶埋去，但嗰度呢其实係唔可以落车㗎嘛，咁、但係因为嗰个巴士站后边冇几远呢就係荃湾坟场，咁跟住个司机就真係停一停，咁跟住一停车嘅时间呢，咁车里面的乘客呢都在那里望下望下、因为呢为什么呢，就是、差不多那些乘客都是坐在前面的部分啦、我妈咪都是坐第一第二行，那后面即是个女学生啦，跟住隔离个男乘客，那很肯定后面是没有人的、但是呢真的有个女仔呢穿着白衫咁样很长头发，在后边一路咁样行前去，走、到去司机位那里呢即附近啦俾钱，跟住个司机呢就即刻即是唔睇啲钱，跟住呢个乘客落咗车啦，咁司机打开窗将嗰啲钱呢掉出车出面。系、啦，跟住好大声话邪嘢咁讲，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个司机咧就好快咁样开车，好快好快，咁去到咧葵芳警署，停喺警署嘅出边， 系， 跟住咧就拧转头同啲乘客讲啦，即系嗰三个乘客啦，跟住就话我呢个车咧唔载你哋噶啦，你同我而家落车，我唔收你钱嘅，咁跟住司机就话啦，你哋记住，千祈唔好即刻翻屋企，转几轮嘅交通工具，系啦，咁跟住咧，我妈咪咧就好惊，咁啊即刻落车啦，咁个男乘客都落车。个女乘客咧就喺度话，即系另一个学生咧，佢就喺度话我未到过，未到噶咁讲，咁但系阿妈咪就唔理啦，拉埋佢落车咯。咁跟住嗰个女学生就好似好彷徨咁样，唔知做乜嘢咁。咁跟住阿妈咪就唔理佢，拉住佢上的士，咁啊即系同佢一路喺度咁样游车河游咗转，咁跟住先劈低翻个女学生喺个警 署。因为个女学生唔知道咩事啊嘛，完全 系啊，因为佢好惊啊，直情咧佢，因为大家都惊在就系佢哋明明知道架车系真系得嗰三个乘客一个司机，咁冇理由无端端真系会有个女仔嗌落车，仲要佢真系行前嚟俾钱落， 系咯，大家都见到嘅，要 系啊，大家见到 嘅。嗱，为拗而拗下先，有冇机会嗰个上咗车嗰个女人吓，一早坐喺上边嘅，咁可能佢系瞓低咗，有冇咁可能咧？ 司机都应该知啩， 点瞓低啊？ 唔知道，可能佢自己咁样累，即系点啊？即系好屈晒身啊，咁瞓低咗，有冇咁可能咧？ 我谂难啲咯。 喂，但系另外想问小维啊，即系当其时嗱，个司机咪收咗个钱嘅，咁嗰刹那嗰个钱有冇即刻就变成批钱？ 冇睇到啊，但系司机好快。因为佢直情咧即刻掉咗出窗出面咧，就好大声话邪嘢咁样。 系咯， 因为可能佢已经知道或者 系咯个司机，同埋我谂个司机系之前可能遇过呢个经历咧，因为佢好快咁样去到呢个葵芳警署，因为警署出面通常都唔停一车噶啦。 系， 佢真系敢停喺度，然后仲要同佢哋讲话我架车唔接客噶啦。 即系有啲正气俾佢， 即系我唔载人咯，同埋唔收佢哋钱咯。 喂，但系佢都几熟悉呢啲嘢，譬如佢会建议你哋嗱，唔好即刻翻屋企，住兜几轮车先。 系啊系啊，即系个司机就话你哋唔好即刻翻屋企啊，即系同佢哋讲。叫他們兜幾輪交通工具先，不要立即回家提他們， 好像一個呢即解決的 formula 這樣、 我想是的，因為可能司機是有經驗這樣、 我也害怕 你媽媽不是看到只是那個所謂如果當他真的靈體先、那是不是看到他真的這樣一路走出來給了錢的過程， 看到啊，完全看到 是這樣的， 不是他只是慢慢在後面慢慢噴前來，即是沒有說很清楚看不到，但是看不到塊面肯定、看到他穿著白色的長裙、頭髮很長，因為呢他是耷耷地低頭咁樣咧，頭髮遮住塊面嘅，即係由頭到尾咧，甚至乎佢落車嘅時候咧，都係冇人睇到佢個樣嘅咯。但係佢係好慢嘅咯，一切動作。 咁講喎，雖然咧佢真係咁樣出現咗啦，但係呢個靈體亦都冇惡意，佢真係俾錢嘅喎，係咪先？ 係啊，但係佢喺墳場嗰度，即係附近落車咁，就有啲少少嚇人咯。 咁啊，即係雖然話順風車都係咁話啦，即係可能安全起見咧，個司機叔都叫你哋咁樣即係做法啦，嗬。 係啊。 哇！如果而家係嗰啲即係小巴朋友咧，通知小巴咧，會唔會？即係有機會同我哋講下 係咪有咁嘅 case 會曾經發生 過？即係尤其是係呢條線啦，而家仲有噶嘛？係咪呢條線？ 係啊，喺麗景橋底嗰度附近啊嚇。 哇，好鬼驚喎！咁樣樣。 OK。 喂，唔該曬你，小慧，拜拜。